说，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雷恩和萨姆巡官终于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多诺霍。在多诺霍那里，他们得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多诺霍，从你消失以后，我们就在找你。你有力气说话吗？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多诺霍摸摸满是胡茬的脸颊，然后以渐渐恢复力气的声音说出精彩的故事。就在印第安纳州的教师团访问不列颠博物馆的下午，他发现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瘦高个子，戴着一顶奇特的蓝帽子，偷偷溜出博物馆，腋下夹着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本书。一向对小偷特别警觉的多诺霍没有时间发出警报，就冲出去追赶那个人。他的猎物跳进一辆出租车，多诺霍也跳上车跟踪。这场追逐中，他们换了各种交通工具，离开城市来到一间破烂的木造房子前，就在泰里镇和艾文顿之间主路附近1英里的地方。当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老人离开屋子后，他就跑到门廊上，门铃下面有个名牌写着阿莱斯博士，他按了门铃，那个人自己前来应了门。尽管他摘下了帽子和灰色的假八字胡，多诺霍还是认出他来了，原来八字胡是乔装用的。多诺霍进退两难，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是个小偷，可能这都是他幻想出来的。然而八字胡不见了，是千真万确的。他没有逮捕对方的权利，反而接受殷勤的邀请走进屋内，被带到书房。多诺霍壮起胆子，指控主人从博物馆偷走了一本书。 他胆大包天， 多诺霍眼睛发亮， 承认了罪名，然后他说他会全力补偿损失，说他会付钱，诸如此类的废话。 我拿出烟斗开始抽烟，心想不妨跟他耗下去，等有机会再打电话把他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可是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烟斗丢到了地上，惊动了他，所以他请我出门。事情很简单，我走在巷子里拼命思索，忽然脑袋被重重地敲了一下，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漆黑的房间里，嘴里塞着布。他当时以为阿莱斯博士跟踪他，攻击了他，他认定这个推测，一直到今天为止。他逃出来以后，才发现关他的监牢不是阿莱斯博士的房子，而是一处他从没见过的地方。 你确定吗？当然确定了，阿莱斯博士的房子毁了。 巡官轻声说。 多诺霍，继续说吧。 我不知道我到底像死猪一样被关了多久。 爱尔兰人的脸色恢复了，看起来舒服多了。 今天星期几？ 啊，都一样，每天有个拿枪的蒙面人来喂我一次。 是阿莱斯博士吗？ 佩辛斯大声问。 小姐，不知道，说不准，光线一直很不好，他的声音有些像，说话像英国佬，对，他就是，我知道那口音，从前在老家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可恶的家伙，他每次都要威胁我，折磨我，该死。 折磨？佩辛斯吃惊地问。 小姐，反正差不多，光说不练，从来没动手。 他要我告诉他文件在哪儿。多诺霍咯咯的笑。 我就说你疯了。 他又更厉害的威胁我，我不知道他说的文件是什么，你们懂吗？ 奇怪， 罗威说， 有几天他根本没有喂我。 多诺霍抱怨说， 该死，要补一只羊腿才行。 他舔舔嘴巴，继续讲这个奇怪的故事。有一次很久以前，虽然他不知道确切的日期或者时间，因为他已经无法计算时间了，他听到房子的某个地方有动静，那是很重的身体被拖在地上的声音，显然某人被丢在了附近的房间里。然后他听到了一个人痛苦的呻吟。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门砰地关上了，他想用信号和他的邻居沟通，因为他相信对方同是落难人。可是他被绑着，嘴巴又被塞住，一切努力都成为枉然。过去三天，多诺霍没有进食，也没有看见俘虏他的蒙面人。经过几天痛苦的挣扎，今天早上他终于挣脱捆绑，使尽全力把门撞开，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黑乎乎的、肮脏的、臭气冲天的走廊上。他仔细倾听，可是屋子好像被弃置了。他想寻找落难的同伴，可是门上都上了锁，敲打半天都没有回音。他自己非常虚弱，又怕俘虏他的人回来，就溜出房子自己逃生了。萨姆巡官气呼呼地问， 你还找得到那个烂地方吗，多诺霍？ 当然，想忘也忘不了。 等一等， 门口一位穿着白制服的年轻人抗议说，这个人还很虚弱，我强烈反对他外出活动。 谁要你批准？ 多诺霍大吼一声，想重新坐起来，结果哎了一声，又跌回到床上。 我不像从前那么健壮了，医生， 再给我几口汤，我就可以替救援队伍带路了。巡官，这又像从前了。 多诺霍坐上雷恩的车，在前面领路，鲍林和一群人坐在另外一辆车内。一行人来到他稍早被交通警发现的地方。萨姆扶着他走出轿车，勇敢的爱尔兰人站在公路上，眨着眼睛观看四周。 这边， 他终于辨出了方向。两个人坐回车内，德罗米欧慢慢的把车开到了不到100码远。多诺霍吆喝了一声，德罗米欧把车转入一条狭窄的车道。这条小路离阿莱斯房子不到1英里远。两辆车谨慎地前行，三间房舍从车窗外掠过，闪到道路后面。多诺霍忽然大叫：“ 到了！” 这是一幢老旧的小房子，和棚舍差不多，又破败又荒凉，像考古现场。四处没有生命的迹象，整个地方都用木板封起来了，看上去几年都没有人住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鲍林的手下很快就解决了那些不成问题的障碍物，一根旧木头当起了撞锤，前门像烂核桃壳似的很快被撞开了。他们拥进屋子，拔出手枪，屋子里空荡荡的，很肮脏，除了多诺霍被囚禁的房间，其余的都没有家具。他们撞开一扇又一扇，最后来到一间乌黑酸臭的小房间里，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脸盆，一把椅子，床上绑着一个人，他昏迷不醒。鲍林的手下把他抬到阳光下，他们都瞪着这个人扭曲发黄的脸，同样的疑问出现在每个人的眼中，这个挨饿的污秽的受害人到底是哈姆内特还是威廉塞德朗？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是二者之一。多诺霍完成了他的工作，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倒在巡官的怀里。一辆尾随他们而来的救护车赶紧驶过来，多诺霍被抬上车去，一名实习医生弯腰检查昏迷的英国人无力的手脚。他刚刚才昏倒，绑得太紧了，缺乏食物，空气恶劣，只是普通的虚弱现象，经过照料会好的。刚被解救的人消瘦的脸颊上长满柔细的金色胡茬，年轻的医生给他打了营养针。这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眼神茫然得很，对巡官吼叫着问出的问题回以呆滞的目光，然后又闭上了双眼。 好吧， 鲍林嘟囔着说， 把这两个人送去医院，我明天再问这个家伙的话。 救护车刚走，一辆车驶过来，一个没戴帽子的年轻人跳下车，后来他被证实是位记者，被新闻界喜爱的神秘谣言引来现场。鲍林和萨姆被问得目瞪口呆，有问必答，尽管雷恩拼命使眼色做手势，消息仍被透露出来了。所有关于阿莱斯博士的事，法国警察追查的逃犯，多诺霍惊险万分的故事，塞德拉孪生兄弟的身份混淆，年轻人带着胜利的笑容匆匆离开。雷恩冷冷地说， 巡官，那真是判断错误。 萨姆满脸通红。这时一个人走到鲍林旁边，报告说，尽管搜查得很彻底，房子里没有一丝可以指认掳人嫌犯的线索。他报告说，我也打了电话给泰里镇，找到了房子的主人，他根本不知道有人住在这里。他说房子已经空了3年了。 两队人马各自沉默地爬上自己的车。整整十分钟之后，戈登罗威才疲倦地说， 谈谈谜题吧。 萨姆军官沉着脸说，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怕是谁。 他们第二天早上来到了泰里镇医院，聚集在英国人的病床周围。主治医生之前打过电话，说病人可以说话了，小心的照顾、镇静剂和一夜好觉在死人身上制造了奇迹。他已经刮过胡子，呆滞的脸上也有了一些神采，眼神显得遥远聪慧。他们走进房间时，看见他已经坐在床上，棉被上摆满晨报，亲切地在和隔壁床的多诺霍说话。英国人挑挑淡黄色的眉毛， 这有疑问吗？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精明地一个一个打量他们，好像用什么秘密磅秤在衡量他们的轻重。他的声音很弱，但音质很熟悉。 我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 啊，雷恩说，这对乔特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乔特，哦对了，乔特博士，他一定担心了。 多诺霍认为我是他追踪的蓝帽人，外表相似的惊人。 他镇静下来， 你们知道的，他是我的孪生兄弟。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佩辛斯叫道。 雷恩再次看了一眼巡官，巡官满脸通红。 我整个早上被记者包围着，然后这些报纸告诉了我所有的事情。根据法医对尸体的形容，那一定是我的弟弟威廉。你们知道，他写作时向来都用假名阿莱斯博士。 萨姆说， 听着塞德拉博士，看来这件案子终于解决了。什么是答案？我知道才怪。我们都知道，我们告诉过你，你有些事情令人疑惑，现在又是关于你弟弟，我们要知道实情。既然你弟弟已经死了，就没必要再三缄其口了吧。 塞德拉博士叹了口气， 我想也是。好吧，我就把事情都说给你们听。 他闭上眼睛，声音非常微弱。 你们和报纸对我没有诚实说出抵达纽约的时间这件事大做文章。其实我秘密先来，是为了纠正一个丢脸的行为，我弟弟威廉的行为。 他停了下来，没有人说话。他又睁开眼睛， 这里人太多了。 得了吧，博士，罗威说，这件事情我们都有份儿。至于多诺霍吗？ 我又聋又哑又瞎。 爱尔兰人笑着说。他讲这故事时显得很勉强。几年前，威廉·塞德拉在英国积极参与藏书活动，和著名的英国藏书家汉弗莱爵士交情匪浅。塞米尔·萨克森从汉弗莱爵士那儿购买1599年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时，威廉出力甚多。威廉进出汉弗莱爵士藏书惊人的图书馆一向非常容易。几个月后，威廉发现了一份旧手稿，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塞米尔·萨克森从汉弗莱爵士那儿购买1599年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时，威廉出力甚多。威廉进出汉弗莱爵士藏书惊人的图书馆一向非常容易。几个月后，威廉发现了一份旧手稿，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藏书界对此也毫无所闻。上面说，一份莎士比亚签名书写的私人信件记载了一个奇特的秘密，这个秘密到1758年时还存在。 也就是威廉发现的这份手稿的年份。手稿说，因为那个骇人听闻的秘密，这封莎士比亚的信一直被藏在某本1599年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的书皮里。威廉对这个发现非常兴奋，他确信汉弗莱爵士从来没有看过这份手稿。出于收藏家的贪心，他怂恿汉弗莱爵士把手稿买下来，并且没告诉爵士其中的内容。他把手稿拿给当时金斯顿博物馆的馆长哈姆内特看，相信他不会说出去。哈姆内特斥责他的话是无稽之谈，但是威廉对手稿里提到的遗失久远的文件很着迷，相信它的历史、文学、金钱价值都是非常高的，便开始到处搜寻。尽管他知道第一版贾格尔的《热情的朝圣者》大部分都消失在了300年前的历史里，只有3本传世，经过3年的查访，他发现了2本。第二本属于法国收藏家皮埃尔·格里维尔所有，没有找到传言中的亲笔文件。因为丑闻缠身，他不得不逃离法国，狼狈万分地登船来到美国，同时狂野的计划要检视第三本，也就是最后一本贾格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是他居中穿针引线，书才转到塞缪尔·萨克森的手里，他离开波尔多前暗示地给哥哥哈姆内特写了一封信。下集当中，这个自称塞德拉博士的人继续向众人讲述着他的孪生兄弟威廉所做的丑恶的一切。然而这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所说的威廉留给他的信又是不是真的呢？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100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